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打破官位铁交椅，涵养政治新生态。说说一位邝书记反面教员，晒一晒。今儿个啊，又逢九月九，无尽的思念在心头，重温教导怀领袖革命的信念，咱不能丢。九月九号，毛主席逝世纪念日。遥想当年，主席的教导那是言犹在耳，不知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们，今天是不是能够抽时间重温一番呢？重温什么呢？比方说，毛主席说了啊，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党员干部是不是应该时时的扪心自问，您是不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呢？您工作的如何？您的工作人民满意吗？再比如说，毛主席言道，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甭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党员干部是不是应该时时的扪心自问，你的工作有缺点没有呢？你怕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呢？如果人家批评的对，你改正了吗？再比如，毛主席说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党员干部对群众的批评，你谦虚吗？谨慎吗？不骄不躁吗？你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吗？你保持了你还大吃大喝？你保持了你还出入啊高档会所啊？再比如，毛主席说了啊，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啊。那么今天的党员干部是不是应该时时的扪心自问，你经得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吗？糖衣炮弹一旦打来了，你是学焦书记还是学邝书记呢？谁？那说没听明白。焦书记是大伙都知道，焦裕禄同志吗？县委书记的榜样吗？那么这邝书记是什么人啊？啊，他也是榜样。焦书记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啊，对，这邝书记呢，县委书记的坏榜样，好嘛。说这个邝书记到底是谁呢？名唤邝光华，名儿不错，光华了吗？嗨，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说是就头几天，江西高院通告，他们江西啊安远县原县委书记邝光华以受贿罪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好吗？说这位姓邝的8年间累计受贿是639万多元，其中有一私企老板就他一个人，就给这位邝书记啊私人捐了370万。什么叫捐呢？就是行贿啊。那行贿那方法啊，嘿，都透着格路啊，太有创意了。怎么呢？春节头一天，就春节之前一天啊，不是三十，那就29呗， 有一位私企卸了板，让司机呀找矿书记去，嘛呀，嗨，给书记来点土特产，呵呵，米粉怎么了？米粉怎么了？米粉怎么不可以啊？土特产，酒啊茶叶之类，家乡的，是不是啊？矿书记一看这个，没言语，行，给我搬上去吧。然后下了班，把这些东西搬回家，打开一看，什么米粉呢？米粉是纸箱子，里头装的杆杆的成袋的啊，人民币、百元面额、大钞、现金，数了一下，100袋，整100万呢。这是多么昂贵的一口的米粉呢？不光那个，就这个啊，是他们这行贿受贿的，可以说是暗中的渠道。英明就是送土特产，米粉、豆干，哎呀，你看看，尝尝鲜儿嘛。书记，来，快拿着。表面上如此，其实里头全是钱。邝光华对这个心知肚明，人家为什么呀？不图点忙，凭什么费这么大劲呢？赶紧给各方面工程关照着吧。不光那个，呵，太肮脏了，怎么呢？说这姓邝的啊，让组织给叫去调查去了，在接受调查期间写了一份检查，哎，额外的还坦白了自个儿和7名女性大搞婚外情的经历，好吗？哎呀，说是这姓邝的啊，还反思呢，金钱女人充斥我的头脑间，使我在歧途当中是越滑越远啊，明白了是吗？可惜了。晚了，办案人员就此分析认为，这个邝光华以权谋利，作风腐化，折射出手握权力的人一旦信仰缺失，他就容易走上贪腐蜕变的道路。反面教员呐，为了金钱美色腐化堕落。那位问了，说这个在历史上再论吗？哎，再论，有啊，也是县里的。是吗？ 在朝廷都会有诺口报恩，马一生小包面胆大的使臣，为国你定胆不亲不仁，贪赃一手 这是图钱啊，有好色的吗？有，巧了，也是县里的。是啊， 袁大姐，宋大爷， 严世家， 宋公明， 严婆惜， 宋江， 我骂你这贼妇啊！ 哎呦，你骂我是贼淫妇，我把你这活王八！ 你听听，这好吧，都是什么呀？所以说呀，咱们公务员队伍迫切需要建立政治新生态嘛，干干净净的不好吗？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不说了吗？打破官位铁交椅啊，涵养政治新生态吗？什么意思？就说啊，要抵制。啊，这个好好的整顿官场的歪经，什么官场歪经，什么意思？就是为了不出事儿，哎呀，宁愿不干事儿，就是没本事，哎呀，也没多的事儿，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吧？撞一天钟当一天和尚，就这个，你这怎么好好为人民服务啊？官场的歪经打这儿来的，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小曼同志那套呗。 小曼同志在哪儿啊？ 提前吃饭去了，下午2点半上班，你等一会儿吧。 得，那就等着吧。 这小曼同志时间观念比较强， 嗯， 2点半准时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太极拳？啊，行，哎呀，这位啊，中午睡累了。 来到了他那办公桌前面，往那儿一坐，拉开抽屉，拿起本来，拿起笔来，一抬眼皮，慢条斯理的。谁办手续啊？ 我办手续啊。 介绍信换了吗？ 换过了。 嗯，填个申请书吧。 哎，嗯，住店还填申请书？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到我们这儿都得填。一式三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一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还有一位猎户，瞎说，我们说的是公务员当官的。嗯，您不懂，您得看是哪儿的猎户，哪儿的呀？景阳岗的猎户。哎呦，那可了不得， 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嘿，纯粹饱饭撑的。 正是交通肇事要人命，后来鉴定精神病，面对质疑要回应各方的意见，要我说都得听啊。这事儿您听出来了吧？南京那个宝马撞人那案子啊，到现在为止是质疑声不断，尽管有关部门回应了已经是不止一回了。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南京官方回应宝马撞人案鉴定的各种疑问，是吧？说那个肇事那司机，那姓王的，这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这作案的时候，这后来是怎么测出来的呢？就说了，交管部门回应说这个呢是这样的。有根有据，有缘有由，是吧？是犯罪嫌疑人他媳妇儿提出来的，再加上检察院有这个要求，确实感觉嫌疑人事情发生之后有异常的表现，比如说啊，报警说我遭人家这个监听了，什么这那哥的。那么这人到底什么身份呢？新华网官方微博说了，南京交管局回应称，他的父亲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南京打工，就一农民，后来在南京呢一个装饰城里头经营水电材料销售的生意，那就是挣点钱呗，要不然买不起宝马呀。后来身体的原因，把店铺交给儿子管了，他妈妈没工作啊。但是哎，那个说等会儿，他这驾照，他这个精神障碍的驾照怎么拿的呢？新华社中国网事转引南京交管局的说法，说这个犯罪嫌疑人是1998年报名申领机动车驾照，考车本，说当时医院呢对于这人出具的有关的这个检查结果表明，他没有妨碍驾驶的疾病，生理缺陷都没有。那么根据这个结果，把这本就给他了。那么在那之后呢，这姓王的在审验驾照的时候，到期了得去审验啊，没有向警方说明他有精神方面的障碍。那个说他本人也不好说明，哈哈，对，他知不知道啊，他确不确认这事儿呢，你看了没有？言至在此处啊，这不得不多问一句了，此人什么时候出现的精神障碍，家人是不是发现了？是不是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果没有，其本人及家属应当对由此产生的严重的后果承担什么样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呢？是不是？您说新华试点就说这个事儿吗？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吗？620事故吗？他这个鉴定引发质疑，说是权威机构合法的程序这么来的，为什么公众还是有人不信呢？这个不能够简单的归因于网民的情绪，乃至说哎呀，他们就是没有专业知识。在高度社会的这个关注之下，或许啊，您要是邀请公民代表受害方参与鉴定过程，可能会大大的提高公信度。相关部门应该直面公众的关切呀，更全面透明的公布结论呢，莫要总是等手机刷屏媒体追问之际，哎，才想起来，哎呀呀，这时候才想起平息这个事态呀，是不是啊？ 人民日报也这意思，真相只有一个吗？名侦探柯南说的吗？啊，跟他没关系，就那个意思嘛。官方不管怎么说，不少网友嘿嘿，就是脑袋摇得跟拨浪鼓的，就是偏偏不信。一旦失信，这就自食其果呀。从打这件事儿能看出来教训，是不是啊？矫正这种错位，需要官方专业的回应，也需要更及时、准确、全面的回应。千万别透支公信力，透支容易，嘿嘿，修复难哦。 周大喜，周大喜，为官清真，今日水，明日金，贪官人群不查。 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打破官位铁交椅，涵养政治新生态版》，我是李欣。短信的互动方式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李欣，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的都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是隆重举行，习近平在贺匾上题词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国家发改委可是明言了啊，一年内各地内景区的门票劳您大驾，原则上不得涨价。哎，那么新华社呢也是曝光了这个了解啊，就是报道啊，这种这个叫微整形培训，微整形啊就是整形培训吧，4天就让您成大夫。我的天哪，那个医科大学4年都未必能成大夫，可说呢，没证啊就敢上去给患者上去打那个肉毒素，呼，还有假药呢。这个行业啊，这块买卖啊，哈哈，这块这个区域吧，哎，这得好好整治整治，是不是？那么腾讯说呢， A 级景区要是乱涨价有可能会被降级。另外天津那爆炸案啊，受损的房屋按房价的 1.3 倍收购。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个北京青年报啊说咱北京啊城市建设啊，这有着新的这个进展。什么呢？北京地铁是5条新线预计年内开工，挺好的啊。晨报也说这马市3号线这个换乘站设计方案呢正在征求意见，嗯，这不错啊。另外京华时报，这个咱们再重复一遍强调一下，各地景区门票一年内是不得涨价。安徽高院向蒙冤者是登报道歉，就一个字儿，哪个呀？盆好嘞。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果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继续给各位念叨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就说啊， 这个大中小学孩儿们都开课上学了，是吧？这个学校嘛，这个假已经放完了。那么上课以后要注意什么呢？好好听讲，遵守纪律呀。不是，就是说啊，党报言道，上好历史这一课。咱们之前不也说吗？包括抗战历史、中国的近代史、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世界历史、世界近代史啊，近代世界的进步史、变化史，嚯，这得多少书啊，就那个意思。这些都属于公民教育啊，学校教育的重要的范畴吗？别老是说哎呀，你一碰上这日子啊，找什么日子口，老是感叹哎呀，你看这有些人这方面他没常识，这历史教育啊有缺失。对呀，早干嘛来着呀？你这时候就应该打这个娃娃抓起啊。所以说啊，人民日报这提醒很及时。再说啊，人民日报就说这个两节眼前了，党报记者跟随云南宜良的纪委暗访四方，说了检查之后发现明目张胆违规的少了，但是这但是后院是点点点啊，点点点，说人家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报道啊也是话里话外，明目张胆违规的少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现象完全杜绝了呢？这时候还是慢下定论，继续监督着吧。要不怎么人家光明日报发言论呢？要紧盯重要节点，两节节日啊，重要节点嘛，不让过节啊变失节，看见了没有？还有啊，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可说了，人家这个发改委说了，景区门票不许涨，不许涨啊！禁涨令之下，仍有景区是偷着摸着涨价，暗涌涨价潮嘛，偷摸涨价，而且通报了莫高窟等景区价格违规了，处罚了。还有新华每日电讯发了一个报道啊，就是还是关注那个宝马肇事案，说精神障碍鉴定为什么难以服众呢？很多的网友发出追问，众多社会上各界人士持续关注此事，受害人家属也说了难以接受，看见了没有？所以说这事儿啊，还是得好好合计合计。人民日报说这个大气污染防治啊，需要多点啊包抄，就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是吧？咱们群策群力嘛。今日一句话啊，这个一句话新闻啊，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最堵的九月份来了，公交有一个增加运力的方案拿出来了，调用闲置的运力来增援，是吧？因为坐车的人多嘛。北京晨报特别说了，最堵的九月份，重点来说，公交50秒就一班车，不到一分钟，是吧？就这么利索，就这么给劲，哈哈。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咱们刚才说是五条地铁新线年内开工，还有啊，说是 A 广大妇女朋友们，这有福气了，给大伙儿啊，算是啊解除乘坐地铁这个过程当中如厕的烦恼。为什么呀？女厕它挤，它排队，说地铁新线的女厕位将增加40%，哎，这服务到位了啊。另外呢，北京青年报说呀，咱们北京啊，各位注意啊，尤其是打算要孩的啊，要孩的孩们，什么叫要孩的孩？对我来说，要孩子的年轻人可不都是孩吗？单独两孩申请人数突破50000，说是再次出现生育高峰，猴年高峰，嘿，哈哈，这还真是哈。北京青年报啊，哎，这不错，说这个咱们空军啊，人民空军啊，说是打算在这个长春举办一个航空开放活动，向社会公众开放14型空军的武器装备，很多包括93阅兵当中的新装备都跟那地方亮相去，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是吧？这个空军呢，应该说在咱们部队上应该是带了头，做了表率，是吧？这个解放军呢和这个老百姓之间本来就是军民鱼水情，再一个呢，考虑到现实的加强国防的需求，更应该对公众啊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是吧？让公众更多的了解部队，贴近部队。你看看，岂不好哉？